夜廣場哲學有偈傾，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朱文。咁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嘅模式咧就係哲學二打六。咁哲學二打六咧就我哋呢一季新嘅一個模式。咁個原意咧就係等一啲除咗學者啊專家可以上嚟一齊哲學有偈傾之外咧，都請咗一啲觀眾朋友一啲哲學素人冇受過所謂專業嘅哲學訓練嘅朋友咧，去嚟同大家傾下哲學。咁我哋嘅玩法係點玩呢？如果大家冇睇過，就好簡單介紹一下先。就係佢哋每個人咧都會準備咗一條可能佢心入邊咧困惑咗好耐嘅哲學問題，咁就帶嚟呢個節目喺呢一個鐘入邊咧，同其他朋友咧去傾下。咁呢度就有個思考嘅盒子，咁咧佢哋嘅問題咧就擺咗入去噶啦。咁我哋每兩節咧就會抽一題問題出嚟，咁就即場大家自然咁樣討論，咁就希望可以俾觀眾咧感受到哲學討論嘅樂趣。咁就希望可能你第二日夜晚咧都嘗試玩呢個遊戲啦，同屋企人 自己玩， 係啦，老少咸宜嘅，同阿媽一齊揾個盒擺個哲學嘅問題入去咁樣， 跟住就大家抽出嚟，大家問下答下咁樣。 咁我哋仲有另一位主持阿全啦，咁阿全不如介紹一下我哋六位朋友先，因為有啲新面孔啊。 係啦，咁我哋由左手邊介紹你啦。咁最左手邊嘅咧，我嘅左手邊咧就係思凡，咁就係我細佬嚟嘅。咁其實佢樣就好似嘅， 因為好多人其實思凡上過嚟一集㗎啦，即係第一集嘅哲學二打六 都話好似 係啊，以為做咩阿全變咗素人嘅，明明博士身扮素人嘅。 嗰日仲有人讚我著得好啊，你著得好睇咗，但係點知唔係我嚟啊？係啦，咁之後就係中間嘅森麻啦，然後再隔離嘅咧就係 Christine。咁咧，我哋再介紹一下右手邊。咁咧，右手邊嘅咧就係 Karina 啦，然後再隔離嘅就係阿康。咁最右手邊嘅咧就係 Hermian。咁我哋今日啲題目其實有啲特別嘅。咁 冇做馬嘅，真心 冇做馬。咁我諗咁講啦，就係其實過去兩個月發生咗好多事啦。呢兩個月好似兩年咁，甚至二十年咁。咁我諗好多時喺呢啲時局咁動盪嘅情況咧，我哋好多時都會對呢個時代啦、對自身啦有好多疑惑啊。咁而今日嘅問題其實同近日發生嘅事都好有關係。咁我諗都係一啲真係我哋嘅朋友仔自己好想問，亦都甚至乎好困惑嘅問題嚟嘅。咁所以你可以話係即係同即係哲學可以彰顯到其用啦喺呢個時代之中。咁今日所以就想同大家討論下呢啲問題。 因為其實我哋聯絡呢幾位朋友嘅時候係叫佢問一啲真心你好感興趣嘅哲學問題，但係 turn out 大家問嘅問題其實都好圍繞住相關嘅主題，同近日香港發生嘅政治事件、社會事件都係息息相關。咁就證明呢件事有幾影響大家，而哲學其實好多時就係呢啲咁強嘅經驗或者生活感受所開發咗出嚟咯。咁我哋不如就事不宜遲，抽第一條問題，大家就即場討論，係啦。 好啊， 大家好似好緊張啊。咁我就呢個思考嘅盒子啦，係啦，我就唔望嘅，好公平嘅。 緊張。 係啦，搞下佢先。係啦，究竟抽中邊題呢？好嗱，呢題個題目就係咁嘅。佢就話咧，戰爭入邊咧，究竟有冇道德規範可言嘅咧？抑或為咗戰勝對方咧，我哋就可以不擇手段，摒棄一切所謂嘅人道精神？咁呢題題目係我記得係 Hermian 嘅，咁不如我俾個少少時間你解釋一下，究竟乜嘢令到你 trigger 到你諗呢條問題，同埋你自己有冇一啲好初步嘅立場咧？ 好，咁我有啲緊張添啊，抽中我。 唔緊要，我知道你好困惑呢個問題。 係啊，呢條問題最開始我 send 俾朱文咧，其實係應該有三條問題嘅，就係、其實喺戰爭當中，人道主義、人道精神佢嘅意義係乜嘢呢？如果當雙方其中一方係冇遵從一個人道精神嘅時候，另一方係咪應該繼續去保守呢種精神呢？然後第三條係定係抑或係如果係保守人道精神會傷害到自己呢一方嘅時候，咁我哋係咪仲應該去堅持呢一種人道精神呢？ 你有冇啲初步立場呢你自己？ 即係你覺得戰爭講唔講道德嘅咧？即係戰爭究竟係咪做咩都得啊？定係你覺得都有一啲規範係要遵守嘅咧？ 我自己就覺得係有人道立，所以我覺得係啊。如果唔係，點解我哋會有紅十字會？點解會有日內瓦公約呢一啲嘅存在？係有，我自己覺得係有呢個需要嘅。我有呢個人道立場啦。咁但係，which is 呢條就係之後嗰兩條問題，到底？咁如果我有嘅時候對方冇，咁我咪好舒適咯。即係佢哋做咩都得嘅時候，咁我係咪應該要為咗勝利不顧一切咧？咁樣 咁大家其他人，因為我估呢個問題其實喺學界入面真係越嚟越多討論嘅，即係其實呢個領域叫做 ethics of war 咁樣啦，即係戰爭倫理，即係好奇怪噶嘛，即係Herman 可能做點解會困惑呢個問題，就係打仗講咩道德啫？但係其實越嚟越多人就討論究竟係咪真係咁咧？因為你知道有好多恐怖襲擊或者要反恐嘅戰爭越嚟越出現，所以西方學界就越來多呢啲咁嘅討論咯。咁可能對香港人嚟講咧，就因為戰爭對我哋呢一代嚟講可能就好遙遠啦，所以就可能冇乜諗過呢個問題。但係因為近日嘅事，好似令到香港變咗一個拼過你死我活嘅戰爭狀態咁樣，咁所以因為好多武器㗎嘛，有雷射槍咁，即係好危險㗎嘛，周圍都係武器咁樣，咁所以可能令到香港人會特別 sensitive 或者感受到呢個問題咯。咁唔知道其他朋友會點睇呢？ 我諗或者咁講啦，因為我諗即係我嘗試拋啲諗法，可能大家試下反駁我又好，乜都好啦。就係、是、有啲時候咧，好似做乜都得就好唔道德咁啊嘛。但會唔會其實都係道德嘅呢？就係、是。點解咧？就是、因為有時候我哋做乜都得咧，係為咗一啲所謂我哋叫 higher end 啦，更高更偉大嘅目標啊。就是、例如我哋要消滅邪惡嘅敵人咁樣。咁有時候我哋為咗消滅一啲邪惡嘅敵人，成就呢啲更大嘅好處咧，我哋係無可避免地一定要用盡一切方法嘅。如果唔係，你做唔到呢一樣嘢。咁會唔會就有時候有一啲更高更宏大嘅理想咧，係可以使得我哋用嘅手段能夠被證成，能夠被 justify 嘅咧？會唔會係咁咧？因為有啲情況好似會覺得已經聽落都比較 make sense 啊，即係如果就好似啱啱你咁講啊，對方都完全唔同你講道德，你仲同佢有好多道德嘅包袱枷鎖咧，你贏唔到嘅。但係你簽滅唔到呢個咁邪惡嘅極權咧，咁可能你危害更多喎。會唔會係咁咧？即係會唔會咁樣比較能夠理解到點解我哋好似做乜都得咧？會唔會 係 咁咧？ 我同意阿全咁講嘅，就係啱啱有提到就係、 是、你同意你阿哥咁講， 佢同意自己啊， 我同意我自己咁講嘅， 除非你是我。 咁我覺得即係喺戰爭入邊，通常係有一方係會即係講緊戰爭個場景啦，咁通常係有一方係宣布會開戰，有一方係被入侵咁樣嘅。咁通常會睇作係有一方面係即係有一方係比較邪惡，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咁佢可能對於佢嘅人民或者對於世界係做咗一啲係唔咁公義或者唔咁正義嘅事，唔咁道德嘅事。咁所以有另外一個國家就話啊，我而家要伸張正義，替天行道啦，咁我就要嚟簽滅你呢個君主啊，或者簽滅你呢個國家，咁去令到你嗰啲人民咧生活得更加好。咁如果一個君主唔咁樣，即係一個叫做伸張正義呢一個方法咧，如果唔做嘅話，但係佢會即係如果唔做，就會帶嚟更加多負面嘅效果。如果做咗咧，咁似乎會對於廣大嘅人民咧，就會好似有啲得益喎。咁如果咁樣做嘅話，咁似乎係道德嘅。 阿細佬講個極權好熟喎，講 好似納税係嘛？ 好似係，好似兩個字，兩個字嘅 港台講得嘅 納税。咁我諗即係所以可以咁講啦，就是、一啲必要嘅邪惡啦，即係嗰一啲所謂乜都做得嘅手段，其實一啲必要嘅邪惡，雖然都係邪惡嚟嘅，但係我哋為咗消滅更大嘅邪惡咧，逼不得已要用呢啲咁樣必要嘅邪惡。咁或者其他朋友仔，你哋點睇？ 會相反嘅意見。 但係、你講先。我講得好短啦，即係但係我想回。短短地回應翻你頭先嘅講法咧，就係、是、假設有一方進入戰爭咧，係為咗令另一方嘅人民過得比較好嘅。但係我覺得即係佢都算係喺度，即係佢呢個戰爭嘅行為，算係為咗一個更加好嘅社會而作出嘅行為啦。咁我覺得即係當你嘅目的係要去到一個更好嘅社會嘅時候，手段其實係咪都係重要嘅呢？即係當你睇翻歷史，即係當你10年、20年呢個戰爭過咗之後，你會發現 ，OK， 我贏咗個方又好，輸咗個方又好啦。即係我贏咗個方就係我達到咗嗰個正義嘅目的啦。但係原來你發現達到嗰個過程咧，係完全唔合乎你後面想要理想社會嘅一啲標準嘅。咁到時其實會唔會即係有啲即係違反咗自己嘅目標咧？ 我補充少少，因為我有差唔多嘅諗法嘅，即係頭先阿全同佢細佬即係師範啦，即係都係講一個 point 嘅，就係點解有陣時好似可以不擇手段咧？就是、因為為咗製造唔係為咗禁止抑止更多嘅邪惡出現，所以咧我哋無可避免地咧就要做一啲好似邪惡嘅行為。咁但係我想講就係、是，即使唔係戰爭狀態都好咧，你諗翻我哋平時日常生活咧。 我哋都做緊類似嘅，但我哋個手段都係重要㗎嘛。即係例如有個殺人犯咁樣，咁我哋做咗啲邪惡出嚟，或者佢有機會做更多嘅邪惡出嚟，咁我哋要制止佢。咁我哋覺得要捉佢坐監啦。咁呢個坐監其實都係個暴力嚟㗎嘛，即係唔可以俾佢走啊嘛。咁呢個都係限制佢自由，都係暴力。但係呢個暴力都要合乎比例㗎嘛，即係合乎佢嘅做嘅嘢，佢有機會帶嚟嘅時候，我哋冇理由哦，因為佢有機會殺人或者佢殺咗人，我就斬曬佢手手腳腳啦，或者凌遲佢啦。即係呢啲喺現代世界，我哋覺得唔得㗎嘛。咁所以我想 make 個 point 就係、是，即使你係為咗制止某啲邪惡都好咧，你做啲咩咧，其實都有道德規範可言嘅。即使你係義戰嚟嘅，你自衛嘅啫，你都唔能夠做一啲其他更過分嘅，都要合乎個比例咯。所以你話呢個戰爭係自衛之戰，只不過係話你可以參與呢個戰爭係合理係合法，但係唔代表你入面做乜都得咯。正如我哋對待罪犯都唔係做乜都得咯。咁咯。頭先 我想補充少少咧，就係、是。即係我諗你嗰個 point 可以咁樣去講，就係、是、因為我哋正正就係討厭對方嘅邪惡，想遷滅邪惡嘛。但我哋偏偏自己變成最討厭嘅敵人，我哋都好邪惡。咁即係呢個似乎就係你想講個手段同個目標有一啲矛盾啦。而且再即係再引申一步，即係我隱約聽到啦，就係、是、即係我哋真係建立咗一個理想嘅社會嘅時候咧。即係好似呢啲嘢會遺留落去，可能會唔會影響咗我哋之後所建立嘅社會呢？即係當我哋能夠接受呢啲手段，咁之後會唔會呢個社會都變到一樣咁邪惡咧？會唔會係咁咧？咁係咯，咁我諗呢度係一啲疑問嚟嘅。 因為我都想以，即係我哋講得太多啦，我哋下一節會收口啦。對唔住，我哋因為太有感觸啦，即係阿全呢兩個月成日瞓唔著，想傾呢啲嘢好耐。 因為我就係 觀眾，原諒下我哋先。我哋雖然美其名就叫啲朋友嚟，但自己講曬。我哋好快下一節會俾佢哋講，我好快補多個 elaboration 就係、是。其實個 point 係你有機會計錯數咯，即係因為你美其名就話你為咗抑止嗰啲罪犯製造更多邪惡，跟住就不擇手段，但係你過程就製造咗更多邪惡出嚟，所以 turn out 咧計翻條數咧，可能你個為咗制止邪惡嘅過程當中製造咗嘅邪惡咧係大過你乜都唔做，俾嗰個人繼續發癲，繼續製造邪惡，咁所以呢個計數嘅過程咧係有機會出錯，咁所以無論如何，我哋就算壓止邪惡都好咧，我哋都唔可以不擇手段。 你收下聲先。 好， 我哋下一節繼續 傾下，究竟戰爭有冇道德可言咧？ 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上一節咧就討論咗到底喺戰爭入面係咪乜都可以做啦。咁似乎我哋嘅到目前為止嘅討論就有啲反對嘅意見嘅，覺得好似喂唔應該喎，同我哋一般想追求嘅嘢違反咗喎。咁我知道其實啱啱好多朋友都仲未講佢哋嘅意見， 即係請人翻嚟坐咁。 係啊，唔、好意思啊。係好似平時記者會啲記者 ，You are not a background， we are not paying 啊。咁可能係啊，阿康係咪想講啊？ 咁我想講講翻去到，即係我啱啱講到戰爭啊嘛。咁我想講戰爭其實係一個乜嘢嘅狀態先？因為我覺得戰爭似乎我哋唔係一個話完全自由嘅自然嘅，好似弱肉強食咁樣嘅狀態嘅。即係戰爭其實係兩個政治群體佢哋之間去一個有意圖地而係好真實地去參與緊一個武裝衝突咁樣。咁但係呢我哋經常都會講到啦，即係首先呢個衝突佢會係一個有一個理由嘅衝突啦，即係佢唔係無啦啦就即係佢唔應該係無啦啦地去打你噶嘛，佢 suppose 佢 應該咯， 有個宣言咁。 呢排有陣時都幾無啦啦嘅， 睇咩為之理由啦。 係咁啊，另一件事就係我哋一路都會有一個所謂好似古代嘅中國會講春秋無義戰啦，我哋會講嘅一個戰爭其實應該有啲嘢叫義戰，或者係喺西方我哋會有一個叫 just war 咁樣嘅一個概念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實際上我哋真正操作係參與緊一場戰爭嘅時候，我哋其實有一個可能戰爭法庭啊，我哋會有啲戰爭法啊，咁會有啲罪行去俾一啲違反咗啲規定嘅人，例如話我哋用一啲化學武器，其實係會有罪嘅咁樣。其實我哋打仗嘅時候， 大家都笑啊，真係聽到呢個位用化學武器會有罪。 香港人呢排有啲熟啊，一講起我可能聞到陣味嘅，可能大家 有少少想去廁所。 咁但係即係我哋其實有啲規矩係要跟㗎啦。咁然後呢啲規矩背後其實係一啲人道上面嘅 concern 嚟嘅。咁所以我就會覺得似乎唔係話你想點樣就。 好快追問阿康一個問題先，即係法律係一回事啊，有規定係一回事，的確有國際法有戰爭法，但係我諗鄉民會唔滿足呢一步啊，即係我哋會再問點解咧？而家打仗，你死我活，大規模殺傷， 即係正如你話齋，戰爭是一個特殊嘅狀態，即係平時我哋覺得殺人係唔得嘅，甚至死刑都唔係好得噶嘛。即係一般當然有好多哲學討論啦入邊，但係喺戰爭入邊，起碼我哋會覺得個道德標準同我哋日常狀態係有啲唔同嘅。即係我哋日常狀態係殺人或者死刑都唔得，但係戰爭你唔會有條法例係話你唔可以殺人嘅。當然有你嗰啲其他規定嘅，係唔可以化學武器啦，可能對戰俘會有一定嘅規定啦。但係所以我估香港人會問，咁點解個法例會咁奇怪呢？佢明明係低咗，但係又有啲規定喎。 你又話你個追問好快 的，可以 elaborate 多少少講緊人道精神嗰樣嘢，係除咗可能係對於，因為頭先大家都 generalize 咗係兩個團體，但係其實喺戰爭當中參與武裝衝突嘅人只係一部分人，而其他有好多 even 唔同嘅立場，但係都係有好多係平民或者其他嘅記者、救護員等等啦。咁對於呢一啲人，如果係對方國家嘅，你係咪應該要保守呢個人道立場呢？定係其實如果對方已經即係已經攻擊緊我哋嘅平民啦，咁我哋仲應唔應該對佢哋保守一個人道立場呢？ 俾新聞講下啊！ 我知道佢啊， 唔係我純粹覺得係有一啲人道立場要去遵守嘅，即係譬如即係雖然話即係。首先個戰爭唔一定係兩個國家或者兩個群體啦，即係譬如可能二次大戰嘅時候，好多國家都會一齊 join 呢個戰爭啦。咁、但係譬如有啲嘢咧，即係譬如即係戰爭，嚴格啲嚟講咧，就係要即係好似有啲宣言就係我而家要入侵你啦咁樣，咁先可以即係based on一啲原因先可以 justify 點解你要入侵某一個國啦。Even 嗰個原因係一個合理嘅原因或者唔合理啦。即係大家會對於譬如偷襲人哋會覺得係唔道德咯，咁所以我覺得打仗嚟，即使係一個咁混亂嘅情況下，都有一啲 rules 係要遵守，即係譬如你唔應該屠殺一啲佢根本就係冇武裝嘅平民啊，或者你唔應該強姦一啲婦女啊，或者虐待一啲細路，或者殺一啲小朋友，即係 even 係大家係啲人會。打仗的時候會是有，即是你應該要攻擊或者去跟一些都是有武裝的人、先有一個對等的武力。 但是為什麼呢？是的，覺得為什麼 原因是 什麼？還有想到一句，以直報怨，即是只有當對方是不是因為當對方傷害了你、所以你才可以用一個站在一個道德的立場上面用回同樣嘅 action 去， 而一般平民就冇啦。但咁我諗我試下反駁大家，即係如果我翻去我同我細佬個 point， 就係、即係有時我哋為咗消滅一個更強大、更邪惡嘅極權，會唔會有時我哋即係假如攻擊佢哋嘅平民唔關事嘅平民係做得到呢個效果，會唔會值得做呢？我想舉一個例子，而好多時我哋都聽過嘅呢個例子就係、二戰嗰陣時美國抌一個原子彈落日本度、然後咁。的而且確死了很多人，但是真的是終止了這場戰爭嘛，即而沒有人罵，即是沒有什麼人因此而說過這樣很不應該的。 其實有的 但我想 有些很出名的哲學家上書去罵的， 是的，但是即係，但係我諗，至少我覺得啦，一般人好似會覺得，喂，好似至少有啲理由啦，或者咁講，有啲理由會支持呢個行為，就因為佢真係令到成場二戰咁死傷無數嘅二戰可以終止咗，而且即係我哋假設當日本真係一個邪惡嘅團體，會可以擊敗佢，會唔會咁樣好值得做呢？即係即使要攻擊佢哋嘅平民， 但係戰爭嘅，我覺得佢嘅目的唔係最達到最終目的咯，而係。堅持自己的理念去確定我們的理念是正確的、即是你不應該為了一個目的而顛覆你的理念、即其實跟剛才的 point 是一樣 的。其實、我想即是我綜合地補充一點，即我覺得剛才新聞提出一個 point， 就是在戰爭裡面有某些身份的人是不應該直接參與戰爭的，因為、即他們又沒有那個即冇嗰、那個consent 啦，即係冇個同意去參與呢個戰爭啦，又冇呢個武力可以保護到自己啦，甚至裝備可以保護到自己啦、即係所以即係佢喺呢一個特別脆弱嘅狀態，如果你夾硬要對佢造成傷害嘅話，似乎道德上就非常之過唔過去啦。 但我想即刻反駁一下，因為你講到啲平民點解喺戰爭入面唔應該受到攻擊，係因為佢冇 consent， 佢唔想嘅，佢冇同意過場戰爭。但其實你睇翻嗰啲嚟二戰咁，有幾多個係民主嘅國家呢？即係譬如納粹軍咁，都完全冇得到任何，即係我唔知 turnout 有幾多人真係同意啦。但我相信入面就算軍隊入面都好多人係唔同意呢場戰爭啦，甚至佢唔想啦。他如果不當兵他會被人受到懲罰啦。咁其實他跟平民有什麼分別呢？即係如果冇得到他 consensus， 我哋唔應該攻擊啲平民嘅話，咁係咪我哋都唔應該攻擊啲士兵呢？其實啲士兵唔想㗎、即係有睇嗰啲二戰片就知啲士兵幾慘㗎啦，係咯。 或者我用字唔夠準確，我嗰個 consent 都未必係想講同意嘅、即係我覺得 more like 一個準備嘅心，即係你上戰場同人打，咁即係譬如你係嗰個軍隊嘅一員啦，咁、你係即係無論你出於責任又好啦，出於義務又好啦，出於你即係好想去被逼又好啦，同人打都好啦，即係你都知道你將會面臨嘅呢一啲事。即係我覺得至少係你即係你知道俾人打，你要擋都好，你有呢個裝備。咁即係我覺得最低限度你係去。我唔理自愿定唔自愿都，即其实唔自愿系比较惨嘅，我觉得。但系如果你参与，你用呢一个 legit 嘅身份去参与咗呢场战争嘅话，我觉得即系所以战争同战争中间产生伤害咧，我哋通常唔会觉得系一个好大嘅道德问题。即系你去打咗佢一拳，或者你射咗佢一枪，射咗佢只脚，佢跛咗咁。即係我覺得好少，通常我哋會當道德問題嚟睇、 即係我諗你意思就係、咁，喂你自己都預咗上場㗎啦、即係你上得場就預咗死㗎啦、即係打死無怨，你驚啊唔好落街，你驚啊唔好出街，係咪先？ 即 係點解咧？ 我開忍住鬧你啦。 點解唔啱咧？ 唔係咁驚唔可以落街呢、這個係唔同啊。 我都唔同意啊呢、這個。 即落唔落街呢個係平民嘅決定嚟嘅。咁、但係去到啱啱講嗰個。我覺得有一個身份啫，有樣嘢唔同就係即係咪一個戰鬥人員咧？喺一場戰爭裏面咁呢個似乎身份上面會有分別嘅，即係平民佢哋係，就算我係 support 呢場戰爭也好啦，即係我心理上或者我會分呢場戰爭也好啦。咁但係佢係一個非戰鬥人員，同埋一個真實參與一個戰爭，即係去作出一個攻擊嘅時候，係啦嘅戰鬥人員咧，我覺得呢個身份上面係會有分別嘅。 點解咧？ 咁、那個待遇都會有分別。 因為頭先我哋。但是而家我哋覺得戰爭入面唔應該攻擊非戰鬥人員，攻擊戰鬥人員咧係冇問題嘅。咁頭先嘗試提供過幾個 account 説明點解呢個有分別啦。第一個係自唔自願啦，但我就即刻話其實兩種人都唔自願啦。跟住頭先啊 Christine 就話其實 ready 唔 ready 啦，即係戰鬥人員有陣時係 ready for 嗰啲 suffering 嘅，但係可能非戰鬥就唔係。咁阿康，你覺得有咩分別呢？因為你就係話哦有分別，但我哋大家都知一啲係非戰鬥，一啲係戰鬥，但係個問題。點解喺道德上佢受到嘅待遇係唔同呢？ 我嘅諗法咧就係因為我啱啱講過，戰爭其實係一場真實嘅暴力衝突嚟噶嘛。咁戰鬥人員咧，佢哋係真係 carry out 呢個暴力嘅，即係佢係有嗰個 potential 咧去打你嘅，佢真係會攻擊你嘅。而另對雙方嘅戰鬥人員都一樣嘅，即係佢係有 potential 去將呢個暴力衝突實踐出嚟嘅。而非戰鬥人員咧，佢哋其實係。唔會咁樣去打你，即係佢可能係用突然間間接嘅方法去促成呢、這、一個佢啲戰鬥人員去戰鬥啦。咁但係戰鬥人係真實地參與呢個戰鬥噶嘛？即係如果冇戰鬥人員，如果冇戰鬥人員，戰爭係唔會出現噶嘛？ 即係反而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你點樣確定佢係戰鬥人員定係非戰鬥人員？即係我覺得嗰個界線未必係咁清晰可以劃分到。如果你係一個喺同佢敵對嘅軍隊啦，你去到諗住打佢啦，你點知嗰個平民係咪嚟傷害你？如果佢係一個平民，或者佢只係一個偽裝嘅平民，你點知佢會唔會嚟傷害你？咁你嗰一刻其實你係為咗保護自己嘅啫，你係咪都會？即係你會視乎嗰個情況啦，當然，如果佢真係冇揸住任何嘢，但如果佢嗰一刻只係諗住嚟搏你嘅，諗住伏擊你嘅，佢偽裝成一個平民，咁你嗰下其實你要決定嘅話，就算你殺咗佢，而你後屘解釋得翻話你係我驚俾人伏，咁會唔會即係會唔會又有一個道德問題喺度？ 同埋想問多少少咧，頭先你話如果嗰個人冇直接參與，而係可能佢分嗰啲戰鬥人員啦，咁、其實佢呢個行為唔係都係。間接地令到呢、這、一個，其實都係直接地令到呢個戰爭係進一步產生去發生、 所以 Fabian 就係意思係，即係兩個 challenge 啦。思凡就覺得呢個區分本身係好困難嘅。Fabian 就覺得咧，其實嗰啲所謂非戰鬥人員咧，都 協助咗嗰啲戰鬥人員去 carry out 你講嗰啲暴力咯。咁所以其實我哋喺道德上咧就唔應該分戰鬥人員同非戰鬥人員嘅道德上有唔同嘅對待咯。咁我喺度好快咁樣總結一下，其實我有啲似阿康嘅嗰個立場嘅，就是、我哋要諗下咩叫二戰，咩 just war 咯。我覺得唯一戰爭發動合法嘅條件咧就係智慧。咁所以我哋要用呢個智慧嘅一個 constraint 我哋喺入面做啲咩？因為其實嗰啲平民同阿康嗰張話齋，佢唔會打你啊嘛 ，suppose 雖然日難分啦有陣時，咁所以你冇理由打一啲唔會打你嘅人咯。即係所以我覺得最簡單就係諗翻點解戰爭開始係有道德理由發動嘅，然之後過程入邊咧就會受到呢一開始嘅理由咧去受到限制。咁我哋下一節咧就會抽另一條題目，我哋繼續哲學二打六。 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哲学有偈倾。咁啱啱讨论战争系咪乜嘢都做得咧？其实我哋都仲有好多嘢未讨论嘅。 啱啱呢节完咗之后，我哋系咁倾嘅。 系啦，自己就喺个间隙中间系咁喺度讲。咁我都唔同意朱文好多嘢，不过冇办法同唔到大家讲。咁但系我哋系啦，即系 事不宜迟啦。 The war must go on 啦，我哋呢场战争都要继续啦。咁所以我哋就系啦，抽第二条问题。 好，你講下嘢。 好緊張， 你太緊張啦。 禮品小姐咁啊，而家 我哋睇下第二條問題係啲乜嘢？ 哇，呢條問題好長嘅，就係咧，究竟咧羣體係啲咩嚟嘅咧？咁有冇所謂羣體嘅責任咧？假如羣體嘅其他成員作出咗某啲行為啦，咁作為羣體一員嘅我，需唔需要分享嗰個行為帶嚟嘅獎賞同埋責任咧？咁呢條題目我記得係阿康想問嘅，係啦。咁你不如解釋一下，係解釋一下呢條問題點解令你諗起，同埋你自己而家暫時有嘅立場係啲咩咧？ 好，咁啊呢條問題其實好簡單啦，就是、因為我哋最近社會裏面發生嘅事咧，其實都牽涉緊行動嘅人咧，都係一班群體啦，即包括可能係示威者，可能係一啲警察啦咁樣。咁然後咧，可能有啲人話見到哦，覺得咧警察嘅某啲行動上面咧係有啲濫用暴力嘅咁樣。咁於是乎咧就會譴責香港警察啦。咁、於是乎就會指責佢哋係黑警咁樣。咁然後咧，可能就有啲人咧就會話：喂，唔可以咁樣譴責佢嘅喎，因為咧你。警察裏面都有好人噶嘛，咁樣可能警察 有白警噶嘛， 係啦， 有啲人會咁講嘅， 佢係白人嘅警察， 咁的確係有白人嘅警察嘅，咁咁所以佢哋就會覺得，咁唔 fair 喎，係唔公平嘅事喎。如果咧我哋咁樣去譴責一個黑警，全部香港警察都係咁啦，咁嘅話咧，咁我就會諗一個問題啦。如果係一個好明顯香港警察係一個團體啦，係一個群體嚟噶啦。咁但係一個群體，佢哋做咗一啲行為嘅時候咧，咁嗰個責任咧，究竟係點樣去分配咧？我哋係咪要話做呢一個行為嗰個人咧就係黑警，跟住之後咧其他人咧就係冇需要付出任何嘅責任嘅，為呢件事唔使負責嘅？啊，定係話好似其他人咁樣講香港警察咧，或者係一啲參與暴力嘅行動嘅成個群體咧，都係壞人嘅，或者佢哋都需要受到譴責嘅咁樣。 因為好似有個矛盾咁，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冤有頭債有主，你做嘅呢單嘢就你自己負翻責，咁所以就係唔應該由其他人嚟孭啦。但另一方面，我就會覺得我哋成日都話譴責警隊噶嘛，我哋一譴責就成隊警隊咁譴責噶啦，即係無一幸免噶嘛。而網上成日流傳一句説話，就是、香港警察冇一個係無辜噶嘛，即係有呢啲咁樣嘅講法噶嘛。咁而好似又有啲理由噶喎，即係好似因為。我做緊嘅嘢啦，假設我係一個警察啦，我代表埋其他人，好似我著低呢套制服，好似某程度真係代表埋其他人嘅。咁所以就係真係的，而且我翻返你最原初嘅問題，其實群體係咩嚟嘅咧？係有咩咁緊要咧？點解其他人可能要 share 埋啲 responsibility， 分享埋啲責任咧？ 咁一定係責任嘅，好事都可以嘅。 OK， 呢個先，即係我做咗，即係可能警察做咗件好事，拯救生命咧，就係警察嘅責任。咁有一個警察拯救咗啫，咁點解其他警察都可以好似攞彩咁樣咧？係啦，咁究竟係點咧？不如大家就開放大家討論一下，可能大家都感受好深嘅呢排。大家覺得 或者我講，我嘗試去定義一下咩係一個群體先。首先我覺得群體咧最基本咧就係、是。 有一個你同其他人有一個或者以上嘅共通點，即係可能好簡單就可能係男人，我哋呢度幾個男人就已經係一個群體咁樣。咁有啲更加複雜啦，好似你頭先講警察咁樣啦，咁佢可能有啲職責啊，或者有啲制服啊、 權力啦、 權力啊、公權力咁樣啦，咁就去定義咗佢哋呢個群體係負責啲乜嘢。咁頭先阿全有講到嘅就係、是、阿哥有講到嘅就係 叻仔， 就係話呢、這個唔係喎，係朱文啊，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 阿哥你都認錯。 啱啱又講到嘅就係咧即係唔一定係做錯嘢就要 share 呢、這個責任，可能做好嘅嘢都會 share 咗一啲獎賞喎。例如，即係我即刻諗到嘅就係消防員咁樣啦。咁好多時我哋睇新聞都即係以往都有好多消防員殉職咁樣啦。咁佢哋殉職嘅時候，其實唔單止即係公眾對於消防員嘅獎勵，唔單止係嗰一位消防員，而係廣大即係咁多嘅消防員都會叫做讚賞佢哋， 甚至 係會敬佩佢哋。咁我覺得獎賞會有一個情況。咁如果係責即係如果有啲做錯嘢，你需要負擔責任嘅時候，會唔會都需要呢樣嘢咧？ 其他人覺得需唔需要呢？即係分唔分享嘅咧？呢、這個所謂譴責啊、責任啊，同埋獎賞需唔需要分享？ 或者即係所以係啦，一嚟就有冇即係大家認唔認同啱啱思凡講嘅嗰種 對團體？思凡覺得要啦，係嘛？ 團體嘅定義啦。二嚟就係啦，點解要 share 嗰一啲責任啊，或者一啲獎賞咧？ 我覺得警察佢哋過去呢一段時間俾人譴責，即係嗰啲冇出聲嗰啲所謂嘅八警啦，佢哋其中一個被譴責就係話你沉默亦都係幫兇嘅一份子，即係你冇去阻止佢哋呢啲行為，所以你都唔係無辜嘅咯。咁即係作為我唔可以講自己係抗爭者，即係我有幫一齊去去即係落下街遊下行咁樣啦。咁即係譬如我哋六月 都合法嘅所有嘢， 跑步合法，發反對通知書又落嘅。咁即係譬如我哋之前有一次喺 PP 門口，咁我哋嗰個紅海分開俾救護車過，咁嗰下係突然之間係 feel 到自己係一個團體中間，跟住係好似係。即係國際都好讚賞香港嘅示威者，哇！原來係咁有規矩啊，可以讓到咁快讓到路俾救護車咁樣。 人類歷史上第二次分紅。 係啦係啦，咁就即係見證一個奇蹟咁樣。 前排又出埃及啊， 聖經依家開始重現。 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喺獎勵方面係我感受到呢一種嘅團體嘅感覺嘅。咁但係咧，即係譬如我哋機場就有一個扣留咗記者嘅一個事件啦。咁 疑似記者 係啦，佢係啦，咁 Twitter 就發即係表明咗佢係一個記者咁樣，咁佢嗰陣時佢自己唔係，咁即係嗰一下又會，就算係未有人開始譴責，但係自己好似已經 share 咗嗰、那個 share 咗嗰一個， 即係先不論即係佢係咪一個唔好嘅行為或者過失，有好多討論嘅，但如果係嘅話咧，你覺得你自己都榮辱與共咁？ 係啊係啊，就係、是即係嗰個就係。最大嘅核爆都唔割席嘅呢一個討論啦，咁嗰陣時就有啲朋友係話，係咪真係核爆都唔割席先？係咪真係佢哋真係最後殺咗人嚟都唔割席啊？咁我就喺度諗緊，究竟乜嘢係割席？割席係你完全同佢絕交啊？第一話你純粹係檢討，我係檢討呢個行為唔 OK， 你下次唔好咁樣做。 但我好快翻一開始你話點解我哋可以譴責成個群體呢？係因為你話有啲人唔出聲，群體入面即係有啲即係當群體有三個人咁啦，有一個做錯事，咁點解其他人都要受到譴責？你唔譴責就係做錯事嗰人，因為嗰兩個人冇出聲，所以佢都係有問題嘅。但我好快就會有個回應嘅，就係、是、至少佢受到嘅譴責嘅程度應該同做錯事嗰個唔同咯。但似乎而家唔會分噶嘛， 即係無差別， 係無差別，即係成，即係好似有個唔知乜嘢叫做警察嘅群體可以譴責嗰個群體喎、即係唔係好個別每一個人喎，係嗰個抽象嘅東西叫警察嘅一個群體，所以就算如你所講唔出聲沉默係過錯都好咧，似乎如果我哋用翻一個好個體嘅思維嘅話，我哋咪逐個譴責咯。啊，你做錯事咁就譴責得高啲，你哋唔出聲當係有錯先啦，咁你譴責得低啲咯。但似乎而家我哋日常有好多人嘅 practice 唔係咁嘅，唔會分清楚嘅，唔會分你係唔出聲嗰啲啊，定真係打人嗰啲，你唔會出聲，即係唔會分清楚嘅。咁所以呢個仍然仲有嗰個問題喺度咯。 但我覺得 唔好意思 先講，但我覺得咧，大家講緊嘅群體其實係有一個佢 stand alone 嘅 status 嘅，即係點解我哋可以咁容易將即係譬如你話譴責警察，所以我哋就係一個警隊咁樣譴責，因為我哋係講緊成個警隊本身，而唔係話我 檢察警察是一個警察咯。咁、所以我哋其實係咪即係呢度嘅討論其實咪潛藏咗一個assumption 一個設定，就是我哋係講緊一個群體有佢自己一個身份，即係一個 entity 係啦。 我頭先就係想補充呢個位置，就係、是、大家將警察同埋示威者咁樣咧，將佢劃為等於兩個唔同嘅群體，但係其實有分別嘅，因為警察同埋思凡講嘅消防員都係紀律部隊嚟嘅，咁、你哋係有一啲紀律要去遵守，要去 follow， 你哋係有一啲 practice， 你哋日常training 咁樣，你哋係 train to be 一個united 嘅係啦嘅羣體咯。但係示威者唔係，示威者係我同你係兩個 individual 嘅市民，我哋甚至可能係唔識嘅。 雖然有啲人眼中係唔可能啦， 係啦，即係所以其實譴責警隊同埋譴責示威者，無論佢暴力與否咧，係好明顯係兩個不同的。 所以你即係覺得咧，譴責示威者就可以好個別咁樣嘅。但警察咧就一夜譴責曬成個群體，咁但係有啲支持警察嘅人做，咁好唔公平喎、啊？點解？ 因為佢係佢嗱 講，唔係，但係嗱嗰個問題就係點解一個群體嘅身份突然間會因為佢係因什麼成為群體而有唔同呢？即係根據你嘅講法， 即係我諗新華個 point 就係、是、佢想講兩，即係羣體好多啦，示威者一個群體啦，警察一個群體，但係呢兩個群體嘅性質好唔同。而即係我想再補充多一個 point 嘅新華嗰個 point 就係、是，即係除咗佢哋係紀律部隊，紀律部隊嘅意思就係你要服從上級嘅命令啊嘛，你冇得 say no 噶嘛 ，in a sense。咁所以就係、是，所以點解會咁榮辱與共，就係、是、因為其實真係一整體，上層講嘅嘢你下層要聽，然後所以你係成個警隊 share 住同樣嘅一個責任啊。但係去到示威者，我哋似乎冇呢一種由上而下嘅指令啊嘛。第一啦，第二就係似乎警隊係一個有公權力嘅團體啊，而佢係履行緊一啲公權力，可能佢真係可以執法，可以使用一啲嘅武力嘅。而當你有呢個權力嘅時候，似乎好似比起到示威者嗰個責任更加大啊，以至到當你做錯嘢，我哋更加有權力去指責你，因為你做嘅嘢 in a sense 合法噶嘛。如果你做一啲犯法嘅嘢咧，其實更加唔啱嘅，真點知法犯法，即係假如啦。咁不過依家就審都未審，咁啊唔知。 我好快回應你哋，好快。我可以同意咧，即係警察作為一個群體咧，係享受公權力，所以佢承擔嘅責任咧係更加大嘅，理應咧受到更高嘅道德標準去檢視佢，因為佢打住支槍，而我哋冇。嘅，佢係唯一呢個地方合法地可以攞槍嘅人 ，OK？ 咁但係冇解答到原本個問題嘅，我覺得。咁你咪逐個逐個警察用一個更高嘅道德標準檢視佢咯。你咪逐個逐個檢視佢，你同佢係咪 share 係冇關嘅？即係警察呢個群體梗係危險啦。如果佢唔守規矩，咁所以佢應該俾人 mon 到實一實。但係示威者有幾多武力啫？即係唔似得警察啊嘛。咁所以係應該冇寬容啲嘅可能。但就算我俾你個 point 過都好咧，唔代表警察嗰個責任係要 share 唔 share， 同佢係咪要受到更高嘅檢視咧，係兩個問題。 我明白，但係我嘅意思就係兩個 point， 就係因為咧啱啱講過嘛，就係佢哋係一個紀律部隊嘛，紀律部隊就是服從紀律嘛。假如佢哋下達嘅指令全部都係一啲可能 so called 邪惡嘅指令，係成隊警隊一齊都要履行嘅喎。咁會唔會就係一體咗咧？呢一個位， 因為嗰個群體入面嘅人嘅行動有幾受到群體其他嘅人嘅影響，咁會唔會係佢決定佢要為即係要 share 幾多責任，或者係可以共享幾多？ 我諗呢個係森華想講嘅 point， 即係而示威者好明顯就冇呢啲所謂嘅指令，冇咁強啦，或者即係雖然依家即係好多時講 be water 又會分和理非分勇武，即係大家好明顯睇到嗰個分工，或者甚至乎嗰個個人意志強啲啊。 但係頭先森華講緊，我覺得係仲有一重意義係講緊點解呢班群體行埋一齊嘅，因為示威者行埋一齊原因，佢哋係追求五大訴求啦 ，in general 咁樣講。咁而警察行埋一齊嘅原因係因為佢哋 suppose 係維持正義、保護法治呢一啲啦。 我哋呢節時間又嚟到呢度啦，我哋好快下一次繼續俾 Herman 嘅。 好。 翻到嚟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啦，咁大家都應該見到我哋係對呢啲問題感受好深啦，所以大家都好多嘢想講嘅。咁頭先我就截斷咗 Herman， 咁我俾翻個時間佢先。 好，我頭先講緊其實群體行埋一齊嘅意義啦。咁頭先我哋舉咗兩個例子，示威者啦、警察啦。其實我想舉多一個就係、是如果一隊足球隊，大家都係支持足球隊嘅球迷，咁、如其他球迷做咗一啲嘢，你唔係一個參與喺呢啲暴力衝突嘅人當中，其實你係 唔應該會受到呢個影響噶嘛。咁但係與此同時，唔會影響你話我支持呢隊足球隊嘅呢個心態噶嘛。即係我諗，我覺得個道德判斷個位係在於其實佢哋嘅行為係咪回應緊佢哋呢個團體 serve 緊嘅呢個意義咧？即係示威者佢哋。in general 係 request 緊五大訴求，咁一部分人嘅行為，佢哋可能有啲人唔贊成啦，咁但係另一部分嘅人，佢哋都仍然係回應緊呢個五大訴求，即係佢哋係唔應該咁樣而割席噶嘛，所以呢個就係我覺得核爆都不割席嘅意義係喺呢度，咁但係警隊咧，大家會覺得佢哋係應該全部都係 serve 緊係 同一個 purpose 嘅，咁所以個道德判斷就變咗係呢一個團體達唔到呢、這個，係、啦，我嘅睇法。 康 係 咪都想？ 咁我都同意嘅，即係啱啱講到話團體其實係點樣構成？我覺得可能係一班人佢哋係有一個共同嘅 purpose 啦，咁然後一齊去實踐某一個 project 嘅時候咧，咁佢哋就變成咗一個團體。咁而同時咧，呢啲咁嘅團體其實我哋一直以嚟咧都會將佢哋當係一個獨立嘅 entity 去睇嘅，即係包括可能係喺法律上面我哋會可以 sue 一間公司噶嘛。咁公司其實係一個想像出嚟嘅實體嚟噶嘛，咁似乎我哋一直都會咁樣 practice。咁但係咧，我同時間我有個問題咧，就係話啱啱講到啦，咁我哋可能團體裏面所謂叫做團體做咗啲行為啦，咁但係其實唔係噶嘛，係一個團體裏面嘅成員佢一個個人咧做咗一啲行為噶嘛，咁然後我哋就先至去諗我哋究竟應唔應該要背下呢個責任啊嘛。咁我反而會想睇翻啊呢個行為係點樣樣做出嚟嘅咧？咁樣即係咩叫做一個集體嘅行為啦，或者一個群體所做嘅行為啦，同埋一個個人嘅行為係有咩分別咧？即如果例如話一個人佢屬於某一個集體嘅，咁然後佢喺作為一個集體之一嘅呢個身份之下咧，做咗某啲行為嘅時候，同佢自己個人去做一個行為，會唔會呢上面有分別咧？咁樣咁我就會諗到呢一樣嘢咧，就係話可能叫做collective intention 啦。咁就係一個集體嘅 意圖 啦，係啦，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嘢咧？其實係集體作為一個集體咧，有啲嘢想做嘅，咁於是乎我哋就先至會做到一啲 collective 嘅 action，即係嗰個集體先會做到某一啲行為出嚟。咁所以咧，我哋先至要為呢個行為負責，因為我哋係一齊諗噶嘛，一齊 intend 而且一齊做出嚟噶嘛。只不過佢實踐出嚟嘅時候係某一個個體做出嚟咁樣。 但係個問題就係好多時有啲係 individual 嘅 action，但係嗰個集體都好似要 share 曬咁咯，即係我估我想補充兩點好快。第一點就係 Herman 講嘅，即係我哋因為頭先成節都好似成日講警察講示威者，但係呢個係一個 universal 嘅自我問題嚟嘅，即係第一個要補充就係、其實所有團體都面對呢個問題嘅，即係例如德國人咁樣，而家佢仲要對啲猶太人好好要賠錢，但係呢一代嘅德國人，所謂德國人呢個群體，佢冇做過噶嘛，嗰啲嘢好多時都，咁點解佢都要 bear 呢個責任咧？咁所以呢個唔淨係喺警察同埋示威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我想順住阿康講嘅。就係點解呢個問題咁麻煩呢？就因為我哋要諗下，我哋譴責某啲嘢嘅時候，我哋做緊咩先？我哋譴責某樣嘢係因為我哋覺得嗰個人有責任啊嘛。咁點解佢有責任啊？係因為佢 cause 咗，係一個因果嘅關係啊。即係佢 cause 咗嗰個人隻眼盲咗，咁佢咪要 bear 個責任咯？咁我咪可以譴責我佢咯？咁樣嗰條鏈係咁噶嘛？但係collective 嘅責任最大的問題就係其他人喺因果鏈上面係冇參與到嗰個邪惡噶嘛？咁既然佢喺因果鏈上面冇參與到嗰個邪惡，點解我哋會 attribute 咗某啲責任俾佢，俾咗啲譴責佢咧？咁呢個係最麻煩嘅問題咯。 咁我諗正正就係、其實大家都知道 collective 嘅時候，我哋唔係講緊一個 causal 嘅一個 responsibility 啊嘛，而係講緊一啲 moral 嘅 responsibility 啊嘛。 但我個 point 就係好多時候我哋覺得道德責任。點解某個人有某個道德責任？點解個警察 A 對嗰只嗰個盲咗嘅 嗰只嘅 想 嗰只 嗰個盲？我想講隻眼即係爆咗嗰隻眼咁啊！ 唔想同你講嘢，你講啲嗰只 點解警察 A 特別有道德責任先？因為佢喺因果上面佢要負責啊嘛，因為佢導致噶嘛。咁其他人冇喺因果上面參與到，咁點解喺道德上面要負責 咧？知唔知你講錯嘢？我都要承擔個責任，知唔知 啊？你冇導致到嘅， 我冇份嘅嗰個。 所以呢個問題就係咁咯。 我想回應一下，就係、是。因為頭先係講到嗰個意圖，因為大家其實即係可能警察啦，大家佢哋係有一個共同嘅意圖，係要嘗試去拘捕或者去叫做使用武力啦。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咁其實佢哋係有共識噶嘛。咁佢哋做出一個行為，佢哋使用咗武力，咁咪大家都要去 share 呢個責任咯。 所以你即係其他成員都有同意到。 嗰啲武力嘅使用，就算佢唔係自己使用嗰啲武力。 所以頭先有個例子就係講球迷嗰個嘛，咁、你就話可能有一個球迷就可能做咗啲唔好嘅嘢，可能係即係我哋話掟樽咁樣，掟到個球員咁啊。咁我作為另外一個球迷，咁我係唔知佢會咁樣做㗎嘛，咁點解我要走去 bear 佢嗰、那個嗰種責任呢、即係我冇、我同佢冇嗰種共識，所以係囉、我會咁樣。 我諗佢哋嗰個 point 係咁，就係咩為之一個團體呢，就係佢哋要 serve 一啲 purpose 嘅，履行一啲目標嘅。而當其實依家每一個個體啊，就好似一個化身，呢、這個團體嘅化身，去使得呢啲目標能夠被達成。當如果你做緊嘅行為係做為到呢啲目標能夠被達成咧，其實你係share 緊一啲 responsibility 嘅，係關於呢個團體嘅，因為你喺度做幫阿公做嘢，簡單嚟講真係，即係你真係幫阿公做嘢，所以咧就係、好似啱啱佢哋講嘅例子，就係、例如我使用武力，其實我係想鎮壓啲示威者嘛，咁所以點解？而呢個就是我哋呢個團體出現嘅目標嚟噶嘛，咁所以如果我哋都即雖然你冇做到啦，但我其實 suppose 都要咁樣做嘅 ，suppose 我都要咁做嘅。咁如果係咁樣嘅話，會唔會？咦，咁真係好似我哋都要 share 翻呢？因為某一個人做咗嘅一啲嘢而帶出嚟嘅就係咩？會唔會係咁咧？ 其他人覺得點？ 我想再講多少少關於嗰、那個意圖同埋行為方面嘅。咁咧就係我諗緊有一啲行為似乎咧就係、一定要係一個群體先做到嘅，即係假設係一隊踢波咁，一隊波咁啦。咁可能我哋要做嘅就係要進攻啦。咁、那個進攻方式咧，可能就係中間咧佢傳去側翼咁樣，然後再向前攻擊咁樣嘅。咁好 particular 地做嘅時候咧，我哋知道呢件事唔係一個人可以做得到噶嘛，係呢件事必須係呢隊球隊先至去做噶嘛。咁然後我哋喺 intention 上面嘅時候，我哋大家可能每一個球員嘅諗嘢嘅時候咧，都係諗住作為一個團體，即係我哋呢隊波要用呢個策略去進攻，然後大家都互相去 consent 嘅。咁所以當佢哋諗嘅時候，佢哋唔係用我要做乜嘢來去做一個開始嘅起點，而係諗我哋呢隊波用咩策略去進攻。咁所以呢個係一個 collective 嘅 intention。咁然之後去到 action 嘅時候，我哋話某隊佢咧就傳咗去側翼，再去進攻啦。咁我哋當我哋講呢句説話嘅時候，我哋都知道其實係講緊隊波嘛。我哋唔係講緊阿美斯做咗啲乜嘢，又另一個人做咗啲乜嘢，恩利斯達做咗啲咩，唔係咁樣噶嘛。所以我哋好清楚知道，其實雖然佢哋個 fair action 係唔同嘅，即係每個人做唔同 action，但係佢哋加埋一齊其實係一個 collective action 嚟嘅。 咁、呢個幾好， 所以你可以回應到 係咁嘅例子就係、例如有某位示威者俾人射盲咗隻眼。咁所以要 bear 呢個 responsibility 嘅嗰個人咧，就唔淨係嗰個開槍嗰個警員，因為呢件事其實係一個 collective 嘅行為，唔係淨係佢 單獨嘅事， 唔係佢單獨開槍就可以使得呢件事成為可能。個拼嗰、那個痛苦嗰、那個 suffering 點解出現？唔係淨係開槍嗰人導致嘅，係整體即係後邊舉旗嗰都有份參與到， 催淚彈係 啊，或者後邊掩護舉旗揸住個盾，就算唔係佢開槍都好咧。佢都有份令到呢件事得而可能，所以其實成件事係一個集體嘅行為，就唔係淨係講緊嗰個警員個別個開槍嗰人，咁所以成個警隊甚至可能休班嗰、那個都有份令到呢件事得而可能啊嘛，就因為佢輪班令到佢多咗體力，即係咁樣促成咗成件事，所以成個群體呢就要承擔責任。大家覺得呢個 account 點咧 ？Raise 一個問題係呢、這個我贊成有呢個 collective 嘅 intention 係有 collective 嘅 responsibility 啦。但喺呢樣嘢之外，有冇一個 individual 嘅 responsibility 咧？即係因為可能其他人雖然佢配合，但係冇 intention 去令到呢位女士係受傷被射盲隻眼嘅。佢個 intention 可能佢哋只係集體 intention 係拘捕佢咁樣啦。咁、或者球隊入邊忽然間有個球員打人。但是其他人其實沒有這個 intention 的、那在這一刻的時候是不是除了這個 collective 的 responsibility 之外其實還有一個 individual 的 responsibility 應該要回應、而有程度之分呢、 這個就好像朱文剛剛講的就是我們都譴責但是做這件事我們譴責都多一點 程度上面可能 看看大家贊不贊 成還有思凡 我想講個例子就是剛剛講到球隊的例子那回應回來的問題就是、即如果這一隊波大家都想入波那、可能後衞又做咗啲嘢，個翼又做咗啲嘢，跟住進攻中場又做咗啲嘢咁樣啦。大家都做咗自己嗰個位置應該做嘅嘢，去驅使到入波嘅呢個可能性出現。咁、如果例如個後衞佢不顧一切咁樣係咁鏟跌人哋咧，鏟、到佢收山腳咁樣鏟，係咁鏟鏟到人哋斷嘅，咁其實佢都係為咗隊波去贏㗎、但係。佢咁樣做係咪應該 即係我諗， 我再講多個，好快。就算係 collective， 你個例子好，我突然間諗起，即係就算 collective 都好，都有輕重之分噶嘛。即係成個攻勢 入咗波，跟住一齊成隊波一齊得意可能啦、嗯。但我哋即係分配我哋嘅嗰個 praise 嗰、那個嗰、那個讚賞係比嗰、那個譬如美斯多啲噶嘛。所以就算嗰個行為係 collective 嘅行為都好，唔代表個 blame 同埋嗰個讚賞係 even 咁樣俾曬所有人咯。係咁啊。我估 Stephen 個例子可以令我諗起呢樣嘢。 因為啱啱 Hermian 個 point 就似乎係咧，我哋有啲大家共同承認咗、同意咗嘅目標嘅。如果你超出咗呢個目標咧，咁我哋就可以譴責嗰個人啦。即係例如我哋明明話就係拘捕啫嘛，冇話過要打傷佢嘅。咦，你自己打傷，咁你自己承擔翻啦。咁、但係啱啱 Stephen 個就其實回應緊你呢一點啊，就係、是，但有時其實我打傷佢係為咗拘捕佢啊嘛。即係所以其實似乎呢條線未必畫得咁準確啊。即係。就好似例如收山腳個例子就係、是、我點解要收佢山啊？係我想贏啊嘛，大佬。咁所以就係會唔會其實好難分咧呢啲位置？而跟住朱文就再補充啦，就係、是、即使即係有時即使係贏咗，即係大家做緊一啲共同嘅目標咧，我哋都係贊嗰人多啲㗎。即係所以就唔關你阿馬 agree 埋一啲共同嘅目標事嘅，有時可能係佢真係貢獻多啲咁樣咯，純粹。嗯， 其他人點睇呢個諗法？ 我唔贊成呢一個貢獻多啲呢樣嘢，即係雖然大家。可能有啲人會賺多啲美斯咁樣啦，我唔知佢係咪係咁。 其實都好多人鬧佢 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係個功勞應該係大家 share，即係我個 我會好快就話唔係我哋而家日常行緊嘅 practice， 其實好明顯，即係唔就係講足球隊，你講到戲咁樣講藝術作品，咁可能有啲套戲係全部人都有功勞噶。即係自我有計傾，自我計傾呢件事，不如可能都全部人光榮，但大家都只係贊傳咁樣。 我正想講就贊你多啲㗎， 所以唔係 even 咁樣分配俾所有喺參與呢個集體行為嘅個體上面咯。咁所以個問題仍然似乎喺度咯。即係可能你覺得，所以我哋日常生活咧呢、這個 practice 咧全部錯曬。其實所有嘢咧，我哋就唔應該分清楚，可能係咁咯。不過呢個就唔係我哋而家行緊嘅 practice 啦。咁我哋呢集就差唔多去到呢度。咁呢啲問題咧，應該喺觀眾入邊咧，都應該會繼續諗嘅。希望有機會再傾過。